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总统巴沙尔·阿萨德4月9号向朝鲜劳动党委员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委员长、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发来了贺电。电文表示，在永生的金日成主席阁下诞辰105周年的4月15号太阳节之际，向金正恩同志和友好的朝鲜人民致以由衷的热烈祝贺。电文指出，友好两国庆祝此次契机，同时为反对列强旨在强迫世界所有国家都服从于自己扩张主义、支配主义的政策，抢夺这些国家自决权的野心而进行战争。两国人民和过去一样，现在也为自决权和民族自主权、为国家的安全和繁荣而斗争。电文指出，在此重要契机之际，表示坚信两国友好合作关系将朝着符合两国人民利益的方向得到进一步的巩固。